不养宠物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明白人类和动物之间那种相互依存的感情。这首歌是张震岳写给他两只因为器官衰竭而死掉的爱狗。其实也不仅仅是在写狗，而是写所有认真的相似的感情。每个人在面对生死离别的时候都会有强大的情绪，亲人、深爱的人、狗或者宠物，不论是死或者分开，都会有强烈的表现吧。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不但是一首很私人的歌，也许是一首会有共鸣的歌。我会想念你， 我会想念你，我不会忘记，永远想念你，直到再相遇。像钱包丢掉所有烦恼，不要再回头走你该走的路，总会有一天我们会再相聚。我会想念你，我不会忘记，永远想再相遇。我会想念你，你不必担心，永远想念你，直到再相遇。再见，我永远爱你。我会想念你，我不会忘记，永远想念你，直到再相遇。我会想想念你，直到再相遇。我会想念你，我不会忘记，永远想念你，直到再相遇。我会想 离开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开始，所以我们应该往前看，而不能够停留在其中的一个地方。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很多年以前的孙燕姿。说到孙燕姿的这首《我怀念的》，让我们想起来数码相机和胶片相机的区别。当然，数码相机是方便过胶片相机，拍得不好还可以无限次删除重来，但是胶片会定格，会留下来。也许自从有了数码相机，你会发现手中的照片越来越少，它们都存在电脑里，从此那种可以触摸到的怀念也消失了。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我回首。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吗，真心太赤裸裸，让卑鄙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吧，真相太赤裸裸，让卑鄙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

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的心情又有谁能体会。我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 李宗盛给太多女歌手写过太多的好作品，因而也成就过很多人。刚刚这首是李宗盛写给陈淑桦的歌。其实爱情并不是一道是非题，它是一道很开放性的题目，所以答案也不止一种。 每段故事都有一篇剧情，每段爱情都像动人旋律，一颗真心却只想着你前进。也许爱越单纯越着迷，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你的呼吸藏在我的爱情里，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我们从不开口那个人，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系。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 车险欢乐送， 送什么？ 免费好礼送不停，六至八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报价就送福临门大米，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有一些歌手注定在歌坛是昙花一现，而另外一些又是绝对的常青树。接下来的这一位是周华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老歌，叫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这首歌之所以好听，是因为它的歌曲里面有很多的弦乐，除了能够带给我们温暖的听觉感受之外，还会有很多的画面感，尤其是在拉弓时候的那种抑扬顿挫的感觉。所以据说这首歌也是台湾的盲人歌手萧煌奇入行以来最喜欢的一首流行作品。 我的眼睛叫做霓虹，我的心情叫做失落，我的愿望叫做解脱，我的眼泪叫做诉说，按耐不住叫做脆弱，呐喊很久叫做沉默，承受不了叫做寂寞，我的现在不知所措。我的眼睛叫做迷惑，我的心情叫做失落，我的愿望叫做解脱，我的眼泪叫做诉说，按耐不住叫做脆弱，呐喊就叫做沉默，承受不了叫做寂寞，我的现在不知所措。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是两个三个还是更多？欢的会有几个？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你喜欢的很多很多，有没有我？ 叫做迷惑。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呐喊很久叫做沉默。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我的心情叫做失落，我的愿望叫做解脱，我的眼泪叫做诉说，按耐不住叫做脆弱，呐喊很久叫做沉默，承受不了叫做寂寞，我的现在不知所措。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是两个三个还是更多更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你喜欢的很多很多，有没有我？ 周华健的资历到底有多老？他的入行时间到底有多长呢？来看看萧煌奇你就知道了，因为萧煌奇从小就是听周华健的歌长大的，所以当年去民歌餐厅里面应征唱民歌考试的时候唱的就是刚刚这一首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接下来是今天大牌主打歌的最后一曲，也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原住民歌手戴爱玲的作品。我是林哥，明天再见。 明天再 我心中是否还苦恼，那次受伤不觉离开的好。谢谢你的关照，我一切都好，一个人不算困。 是最后一天在心愿上演，没有